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FM 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我们现场来了一位助理 DJ Hyper， 我先请他呢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深夜时段的问候。 大家好，我是 Hyper，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Hyper， 第一次来到我们录音室，你觉得我们那个录音室感觉怎么样？ 感觉哦，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就是你的眼前就剩下麦克风跟主持人。 是不是帅帅的感觉？ 这会让我想到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种感觉又更加深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播歌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接你这个话题。那你要带来什么歌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带来的这首歌是 Beatles 的 Yellow Submarine。 要不要哼个几句话？ 当然就是最经典的它的那个副歌的部分，就是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好，那我应该可以直接进入正歌。 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lived a man who sailed to sea, and he told us of his life.In the land of submarines, so we sailed unto the sun till we found a sea of green, and we lived beneath the waves in our yellow submarine.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衰？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今晚呢，我们要来制播呢，暌违已久、感动很多人的真实广播剧。这次呢，我要选读两则故事，与我们深夜的朋友一起分享。第一则真实故事呢，水稻，是我的学弟杨志军弟兄，他在当兵之前呢，所记录的一段生命风景，内容呢，深深的感动了我，让我呢，决定为他制播这集广播剧，奉献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在睡前呢，可以小小的感动。而水稻这篇作品呢，也获得了国立中兴大学中兴湖文学奖散文组第二名。那一年的第一名跟第三名呢，奖项是重缺的。现在呢，我要邀请平安你好的深夜助理 DJ Hyper， 借由一人独白的方式，来为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杨志军弟兄的生命片段《水稻》。 Take your mark， 闭气，低声，弯腰。我将双手压在跳台前缘，双膝微蹲，重心向前，一个蓄势待发的姿态，如同躬身的抱，满弦的弓。世界只剩下我眼前的跳台和自己的心跳声，等待着下一个信号，就要飞跃。耳边蓦然响起的信号，触动着我用全身的力气，双掌向后一压，迅速的上举，将自身的头埋在双肩之下，两背前伸，双脚用力一蹬，在跳台上画出一个圆满的弧。流线的形体是极其赏心悦目的，可惜我正在比赛，不然一定为自己这个跳水用力的鼓掌。指尖入水的瞬间，身体顺着一道流线的形体也跟了下来，双腿如同鱼尾一般的摆动，在水上用力的拍打了一下，然后全身进入水中，瞬间无声，只剩下我和水。池水的温度就像恋人的絮语，用力地抚触，只会换来历尽的苦味。只有去感受它流动的轨迹和它今日的心情，顺着那道轨迹去滑动，去感受，用心去相处，才能享受到一种欢悦的共舞的感觉。就好像水也随着我的滑动一下下地，跟着我移动的路径，和我一起切入、下压、推动、出水、切入、下压、推动、出水、切入。 在水下叠腰了几下，我将双手上扬，随着身体的律动，在水下双手画出两个圆形，带动着身体向前。出水呼吸到的是泳池中独有的水和消毒水融合的味道，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感受。小时候因父母听说游泳可以治疗气喘，便加入了草创时期的少泳队。那段时光是我初尝暗恋的酸甜滋味的启蒙时期。那时期的女同学发育的总比男同学早，相对地便总是成为练习的带头者。我因此总是吃着他们踢脚的水花，看着他们的背影，羡慕着那样的成绩与那样苗条的曲线。或许因此而喜欢上了其中的某一位女同学，因为她总是在众人的面前带头的那一位，而我便想在她的身后做那最忠实的跟随者，她第一，我第二，绝不容许有人在我面前插队，也不让人摸着我的脚。她游多快，我便用尽全力的追赶上去。于是我们常常成为领头集团的两个箭头，成绩便也因着这样的比拼，我跟他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在下水练习前的陆上练习中，常常以四肢着地，身体朝上的动作环绕泳池数圈，即使自己能够超越他，我却常常用着和他相仿的速度，在他的旁边肆意地嬉闹着，与他一起或是和旁边的同学说笑打闹，都是我们抒发练习闷气的方法，也是我上了国中之后再也无法体会的单纯的快乐。而在他无法下水的时候，我便幻想自己是他的替身，为着他去完成两人份的梦想。这是我第一次有了负担，并因此感觉到了初为男人的责任感，并且因为能有负担，也能够执行这负担而喜悦，而快乐。到了国中，遇见了实力更为强大的队友之后，是我初次感觉到一种挫败的失落感，因为我不再是那领头的集团了。在同性之间的失败与不足，是更为深刻的一种难过，那是对自己的不满与生气，是对他人成就的羡慕与嫉妒。虽然总是在练习的空档中笑笑地面对无法跟上的责骂或是队友之间的玩笑，但其实在水中独自一人的时刻，我总一直直问自己，我在这里的理由何在？如此的痛苦，肌肉好酸，胸口好痛，快要不行了，不如放弃算了。 但在下一刻又想到了在我前面的队友，他们何以如此厉害，怎样可以和他们一样。于是一秒转念，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强，然后奋力挤出自己剩余的力气去拼搏，去抓水，去转身。每每在休息或练习结束后，自己总会讶异自己怎样撑过来了，看着自己渐渐地跟得上队友的速度，那种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甜美与奖赏。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司，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我跟水自此可以说是分不开了。在那样沁凉的水中，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的划水、呼吸、踢脚，所有的声音都被隔绝在那密度为一的水之外。于是可以思考，可以想象，可以对话。我常常透过正餐前的热身去感受水今天的心情，去对自己说话，说说今天想要达成的练习的目标，或是等等练习完后需要完成的事情，然后全身心的放松，去和队友在水中享受速度的快感和与水交融的欢悦，然后在练习结束的漫游中去思考今天练习时的感觉和晚上自由的时间所等待我去做的事情。在热身和漫游这样缓慢的速度中，我用手背去延展身体的长度，用腰部去转动身体画一个圈，用踢脚去维持一个水平的角度。在水中摆动的姿势是很有考究的，滑水的路线稍微偏一点，手掌稍微合一点，踢脚稍微改一点，都可以影响到身体在水中的力度与速度。在一次次的练习中，我们一次次的修正，互相讨论，互相激励，在秒数上争取更多的突破，在比赛中见证自己练习的成果。如同现在，我克制着自己的体力，不去做多余的动作，维持手背在水面上刚好掠过的程度，也不去冲刺这前半趟的行程，因为知道转身之后还有下半场，我必须保留体力去向最后的5公尺做出最大的冲击。如果在前半段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耗掉了自己的体力，那在后半段的过程中，速度势必会比体力有所保留的方法慢。我专攻的项目，身体的律动，是向海豚学习的，手背的动作则因为其展开的姿势像极了蝴蝶飞翔的感觉，而被称之为蝶式，是一个帅气的泳姿，也是消耗体力最大的一个项目。在练习的时候，常常队友们能够游完专项的10趟， 我却只能游六七趟。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了，喏，这个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再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在比赛的当中，一个水道只剩下一名选手，那时的我就像在水道中间飞翔的蝴蝶，用手在水面下划着美丽的同体曲线似的抓水，在水面上用头点着水，用腰部带动脚去律动自己的身体，以一个规律的节奏前进。自己在这个水道当中掌握着水的所有情绪，也将自己的情绪与想望传达给他。我们就在这样的互动间彼此对谈，彼此交融，如同亲密的情侣一样。当双臂在水面上划开的是一片的晶莹，闪耀的是数道虹彩的光芒，那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结合着力与美的感动，更象征着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比赛的这一刻，我将全副的心神放在自己的动作呼吸上，岸上人们的加油声似乎也因为这样全都充耳不闻，我所能听见的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呼吸和水声。这样的时刻于我而言是严肃的，是神圣的，因为自己一年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要发挥出所有的实力，以不辜负自己在训练当中所要求自己的。手掌触到岸边的那一刹那，抬起头的瞬间，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因为知道接下来还有一半的路程等着我去征服。然后将手划过头顶，将头埋在双肩之下，一个最流线型的姿态，转身蹬墙，朝向最后的50米出发。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姿势，却因为体力的消耗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最后的25米，空气似乎快要送不到肺部，双手也因为有了乳酸的堆积开始疲累了起来。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却越是兴奋，因为知道自己快要可以爆发出全身最后的力气，然后享受气喘如牛的感觉。给予自己最大的掌声。最后的10米，手背似乎快要不是自己的手背似的，再也无法一次闭气一次呼气，每一下的滑手都必须要抬起头来换气，才能跟得上身体耗氧的速度。我和水和自己说，给我们一个最美的 ending 吧。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年不朽。今生 是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最后五米，水道的边绳也成了最后的红色，提醒着我可以做最后的冲刺。我用力的吸了一口气，试着努力的将换气的节奏改为两次闭气才换一次气，或甚至完全不换气。不过在滑了两下的手背动作后，却还是只能换气，但已看见水道的终点。再滑了一次手，距离终点又更进一步了，但身体却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一样，脑袋思考着用力用力，身体却快要使不上力。最后一次的滑手，我将全身的力气放在双掌上，用力做出最后的冲击。触墙的那一瞬间，体力放尽，我只能感受到自己的体温如同火烧般的滚烫，心跳的速度有如失控的野马狂奔，左右转动自己的头，却发现原来我是第一个游完全程的选手。我转身去看计时板，1分5秒13，又比之前进步3秒。等待其他选手游完的时间，我运力呼吸了几下，然后缓缓的上岸，回到队友们的身边。因为水，我认识了许多不同凡响的队友们，有的在资讯上能够自己撰写程式，并且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有的在基础学科上异常的扎实，有的则在法律知识上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因为水，我也更知道自己身体的极限，比如在练习的前一天，不能熬夜熬太晚，不然练习会没有效果，或是在路上训练的时候，去和队友比拼谁能撑得更久，然后笑笑的互相取笑对方的动作开始在抖。也因为水，我也常常享受到一种突破限界的快感，那是给予自身最大最美的鼓励。知道原来自己的极限，还有能够突破的地方，回想着和水的相遇、认识，到建立如战友、如密友、如情人般的情感，我渐渐在这其中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热情，就像随着我的抚触，水似乎也在回应着我，告诉着我一些人生的道理，我的生命也因着它更加厚实、饱满。 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哎，你听了吗？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嘞？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音好的深夜现场。我们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and Hyp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Hyper 刚刚念完水稻这个作品，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好累哦。 为什么？都没有休息吗？ 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就是看着他那里面的内容，也是一个都是训练的过程。虽然他就是里面的主角非常享受，但是我念了我觉得我没办法感同身受，我觉得这样子超累的。 其实他这一篇是在跟水做爱耶。 哇哦，你是说那一段吗？ 就是跟着我移动的路径，和我一起切入下压推动出水，切入下压 就是深入浅出啦，久浅一深之类的感觉，很像是那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选播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台北世界展望会的陈胜奇弟兄呢，他也是中正大学气管系毕业的杰出校友， 他要留言给台北世界展望会的同事们，给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们一起努力吧。接下来要播的歌是由 Family of the Year 乐团所做的 Hero，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歌。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